加我一个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。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8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来关注天气情况，今天本市高空受偏北气流控制，天气晴朗，扩散条件非常好，风力不大，适宜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。天干物燥，请大家注意补水润燥。具体预报是这样的：今天下午晴，北转南风3级，最高气温16摄氏度，最小相对湿度20%。今天夜间晴，南转北风2级左右，最低气温1摄氏度，最大相对湿度40%。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小说联播》。小说联播。小说联播。 日复一日的牵挂。 秀啊，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 年复一年的感动。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。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。 只能说再见。 小说联播。 小说联播。 记忆中的胡同，一颗老槐，两只寒鸦，几堆残雪，半截房影，召唤的气息是如此强烈，如同母亲站在家门口的张望。这些让我踏着树的阴影，雪的清寒，走进了那些往事，走进了我的童年。回归市井，回归人间烟火，是我无法逃离的宿命。我爱北京的日子，我是北京的孩子。 请收听京味作品小说集《去年天气旧亭台》，作者叶广芹，演播田洪涛。 我深感来得晚了，是上上辈儿的事情了，错过了寻找周斌的最佳机会。我说我们家在北京西楼胡同，国子监成贤街对面，城实中学在成贤街南边的胡同，很近。王宝贵老先生早先在崇实中学念过书，跟我的六叔金载成是同学。我六叔离家以后，托王宝贵给我们家送过信儿。这两个人应该是莫逆之交，是掰不开的朋友。这话说起来是70年前的事情了。樱桃爸爸说，是这样啊，这么说咱们有缘分，是老爷子冥冥中把您领家来了，贵客呀。我说历史大转盘转到这一步，大概也到了该水落石出的时候。当年的远征军在中国抗日战场的功绩已经得到了肯定，数万英灵魂魄得到了慰藉，名目九泉。金载成参加远征军，九死一生，残留性命，辗转回归，内地局势已经大变了，他没敢直接回家，而是投奔了王宝贵，被王宝贵安置在了胡家梁。 王宝贵以妹妹相嫁，以亲戚相称。周斌淡泊生存，不求华丽，不被打扰，默默终老。樱桃爸爸说：“不可能。”老王也说：“不可能。”村里收留外人，这种瞒天过海的事儿根本藏不住，更何况还是个国民党的兵。樱桃爸爸补充说：“准确叫法是国民党残渣余孽，藏匿阶级敌人是立场问题，村里没有谁有这么大的胆子。”我说：“您家老先生王宝贵有。北平沦陷的时候，他能冒着危险给金家送信儿。解放后敢偷偷告诉金家周斌在护家良苦与斋，他有这个胆子。”樱桃爸爸说：“我爹一辈子耕读传家，政治清白，拥护共产党，尊敬毛主席，光明磊落，没有一点历史污点，在护家良近乎完人，谁一提我爹都敬重的什么似的。您说的这件事儿是大事儿，我爷爷到死也没透露藏人半点儿啊。”一时冷了场。我说：“周斌留在护家良，融入其中，不显山露水，他必须更名换姓，更改性情，认祖归宗，给自己重新设计人生。”老王说：“您这是唱四郎探母呢。杨延辉改名木易，娶代战公主，在藩营衣食五载。”我说：“你别以为护家良没有代战公主。”小翠儿说：“阿姨，您是在编电视剧吧？”明天是端午节，雨停了。樱桃给老姑太太送过来十几个粽子，几斤猪肉。粽子是小枣江米，典型的河北金丝小枣，用马莲细细的捆着，包得精致匀称。猪肉是村里前晚宰的黑猪，说是自家泔水养了大半年，没有一点外来饲料的嫌疑，专门是给自己吃的。送粽子的竹筐不能空着回去。小翠儿家的回礼是两个缠绕的光彩鲜亮的香包，半斤绿豆糕和六尺小碎花布。农家的礼数古朴周到，让人从中体味到了人情和传统。香包是我前天和老王媳妇儿坐在院里树底下缠的，五彩丝线裹着填满各种香料的菱形硬纸盒，再缀上一串串珠子，是个很有审美情趣的细致活。我干得很投入。香槐树上的花朵不时飘落下来，掉在衣服上，掉在头上，手里的香和树上的香融成一体，觉得这个结裹得香喷喷的，很舒坦，是从心里往外的舒坦。我对老王媳妇儿说：“城里槐花早开过了，叶子都密密的起阴了，护家良的花才开。”老王媳妇儿说：“山里气候凉，比外头能晚半个多月，开红花的槐树比开白花的还要晚十几天。去年城里有人要买香花槐，不要苗子，要现成大树，一棵给十几万。老王跟我都动了心，坡上那么多大树，卖几棵不是什么事儿。”我说：“老太太肯定不答应。”嘿，让您猜着了，老王媳妇说：“差点 没跟我们拼命呢。王家老爷子的心全在树上，老太太的心呢，全在老爷子身上。他以为老爷子活在那些树里，卖树就是卖老爷子。两个女人在香槐树底下闲聊，为即将到来的节日做着装点。白狗阿 Key 趴在我的脚边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表面在睡觉，其实尾巴一动一动的，一门心思瞄着窗台上晒太阳的花猫。我把香包搁在阿 Key 黑鼻子上让他闻，他一机灵打了个响亮的喷嚏，不满意地站起身，大肥屁股一扭一扭的扭到街上去了。我说，阿 Key 你上哪儿？阿 Key 回头看了我一眼，照走不误。这家伙来了几天，交了一帮的狐朋狗友，脾气见长，有了自己的小主意，有点不听话了。老王媳妇扑哧就笑了，说呀，大半是搞对象呢。我说，搞什么搞，阿 Key 让我们家给扇了，他是个太监。哎呦，老王媳妇说，可怜劲儿的，在城里当狗也活不顺畅。我说，乡下的日子好，我许久没有这样清闲了。老王媳妇说，既然好，您就住着，别把自个儿当外人。说着，老王媳妇儿把一个缠好的香包挂在了我的衣扣上，一股药香直冲鼻孔。我想起了去年的端午节，轰乱而浮躁的端午节，首先开战的是商家。进入超市，铺天盖地的是粽子，各样粽子，枣泥的、火腿的、鲜肉的、鲍鱼的、燕窝的，包装精美绝伦，跟那些皇贵妃的装修理念一样，形式大于内容。端午早晨，皇贵妃孝敬了我一盒粽子，拿来了，很珍惜地放在桌上，说了自己也舍不得吃的话，言外之意，粽子价格高昂，非寻常之物。我不太领情，估计这东西也是别人送他的，借花献佛罢了。年节这些货色多是送来送去，转着圈的串门。粽子的外包装是天坛祈年殿模样，拆毁祈年殿让我颇费些力气，拿来改锥钳子仍是无从下手。想起小区进门处有提示，有困难找物业，我就把祈年殿报到物业处请求帮忙。物业穿制服的小伙子加上穿制服的小丫头，折腾半天才掀了祈年殿的顶，从殿里掏出一盒茶叶，半天又摸出一瓶葡萄酒，最后才是两个粽子，羞怯怯只有巴掌大小，看着实在可怜。茶叶送了丫头，红酒给了小子，我用手指头勾着两个粽子回家，一个豆沙馅，一个红枣馅。豆沙我吃了，红枣老猫吃了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广芩的京味作品小说集《去年天气就亭台》，苦雨斋，演播田洪涛。 中午，王家厨房传出了肉香，味道醇厚，酸甜的香味儿柔入满院怀香， 让我几乎不能自持，醋焖肉。这是金家独有的烧肉厨艺，烹饪方法来自紫禁城钟粹宫小厨房。我的老祖母常被传进宫去聊天，带出了这套方法。现在出现在扈家良老王家的餐桌上，有点匪夷所思。山村的王家与京城的金家相近的信息不是一点儿。老猫来信息了，苦雨斋好玩吗？翻检老猫的信息，竟是飞机、大炮、坦克车一类。皇贵妃这几天忙，大撒把，看来孩子真的是放了野羊。香花槐的信息夹在其中，小子又发了一遍。香花槐，别名富贵树、落叶乔木，外来品种。猛然，我的目光停留在“富贵树”三个字上，如同被谁推了一把。富贵树，外来品种，王富贵，富贵树，漫山遍野的富贵树，宣告了王富贵在这里的存在，存在于天地之间，存在于明月清风之下。老爷子活在老太太心里，活在那些树里。说者无意，听者有心，我的思路豁然开朗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我激动地推开窗户，朝院里望，满院阳光，满院落花。老太太在隔壁房里吭吭地咳嗽，是我摊牌的时候了。因为过节，樱桃爸爸还特意给我端过来一碗炸油糕，说是过端午必吃的，扈家良的本地风俗，赶上饭点儿也不回了，陪着老太太一块儿吃。自然有酒，牛栏山二锅头里还点了一筷子雄黄。王老太太饭量佳，酒量也颇佳，喝了满满一瓷盅，竟然不动声色。我把第二盅又给老太太满上，竟然也没有拒绝。老太太把一块颤巍巍、肥瘦相间的醋焖肉夹进嘴里，吃得很惬意，一副满足的模样。我说，醋焖肉做法知者有限，王家是打哪儿学来的？王家媳妇儿说，祖传的。老太太说，锁头，明天是正日子呢。老王说，太太，我记着呢。老太太总是在关键的时候打岔。酒过数巡，饭已大饱，我把话语切入正题，正儿八经对老王和老太太说，你们必须正面回答我的问题，我不想再兜圈子了。老王奇怪地说，您什么意思啊？怎跟来了公安局干部似的？我说，我想知道王富贵究竟是谁。老王说，是我爷爷，这点没有疑问呢。 我指着烟婆罗里的绿翠说，这块满绿满翠的冰种老翠来自缅甸的龙塘，不是有人将它从缅甸带回草野山乡，不可能有这种物件。毫无疑问，王家有人去过缅甸，这人除了王富贵还能有谁？老王说，这块翠我爷爷那个时候就用着，有年头了，在之前有没有我还真不知道。太太，您成亲的时候这块翠就在，是吧？老太太用苍老的手摩挲着绿翠，不屑于回答。我说，王家的醋焖肉及一系列语言的蛛丝马迹，说明了王富贵并非扈家良土著，如果没错，他应该就是从缅甸回来被安排在这里的远征军翻译官周斌。老王愣愣地看着我，樱桃爸爸愣愣地看着我，老太太也愣愣地看着我。老王说，可我爷是文盲，他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，一辈子杨白劳一样只会按手印儿。他一生没出过扈家梁，连乡里也没去过，更不知道什么外国的缅甸，是吧太太？老王再次把话筒递给他奶奶，老太太却盯着院里的小翠儿，根本没听我们说话。小翠儿和樱桃两个丫头正进进出出，忙得不亦乐乎。老太太说，翠儿这是要出门呢。老王说，小翠儿哪儿也不去，您放心。老太太说，我的翠得随时让我瞅见，除非我咽气了，随他到哪儿去。老太太说的是院里的人，也不乏是手里的翠。又要跑题儿，我让老王详细说说他爷爷。老王抓抓脑袋挺为难，说他爷爷这辈子真没什么好说的，还不如他老舅爷王宝贵有说头。 听众朋友，叶广芹的京味作品小说集《去年天气就亭台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该书已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，演播田洪涛，录音孟孟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评书联播节目。 骆驼祥子是老舍先生的代表作之一，以现实主义的笔法与悲天悯人的情怀，塑造了祥子、虎妞等一批令人难忘的艺术形象，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拥有重要地位。11月2号，北京文艺广播小说联播栏目将播出这部经典作品，敬请关注。